林国泰在年轻时候被保罗差派到弗所林的教会，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第四章，提前第四章四到十一节到十六节的思想，怎么样使我们作为年轻人不被人小看？人可能因为各样的原因、因素小看我们，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被小看呢？我们看十一节到十六节，这地方今天有三个方面的信息告诉大家。使徒保罗借着规劝提摩太，也提醒我们今天那些忠心在主里面跟随的人，有三个方面的信息：一个方面是要有生命的榜样；第二方面要有侍奉的心智和长进；第三方面要有恒心谨守自己的生命和信心。生命要有榜样。第十一节，这些事你要吩咐人，你要教导人。这些事是什么事情呢？特别指第四章前面提到假教师。假教师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教训出了问题，还有他们的生命出问题。所以教师的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，一个是他的教导的内容，一个他生命的样子，这两样都出问题。所以假教师讲的那些禁止嫁娶啊、禁戒食物啊，他违背了神创造的真理。另外他生命出问题，他良心丧尽，所以教导一些违背真理、违背道德的事情。所以第二方面法宝对他是要操练生命的境界，就像三个弟兄所提醒我们的那样。所以这些事情保罗吩咐提摩太，你要去吩咐人，要去教导人。第十二节，许多人都喜欢我们教会一个青年团契，青年小组就把第十二节来做金钱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。本来这句话好像应该对年长的、资深的、有经验的人，不要小看年轻人了。但是这句话是吩咐谁的？所以吩咐年轻人呢，不可让人小看你年轻。你感觉有没有反过来？就教会应该不要小看年轻人了，要对年长、对资深有经历的人讲，照顾年轻人。但是这句话是对年轻人听不太讲，不要让别人小看你。那刚才讲的那些社会有一些惯常的思维，会因为你年轻、资历、经验不够小看你。但是你要表现出哪些来，才可以让别人不小看你？就有点像你对你的孩子说，你要被爱。你要被爱是个被动的命令，就像要被神灵充满也是一个被动的命令，意思就是说你要可被神灵充满，你要可爱。这地方你要做出你有生命的样式，让别人不小看你，这样合适吗？所以保罗还是可以被动的命令，不要让别人小看你年轻。第一样，看到生命要有榜样，要在哪些方面呢？是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这个总要就是，但是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心。但是转折，很大的转折，要在你自己，要在行为、言语、行为、信心、爱心和清洁上。保罗这地方告诉我们，别人可能会小看我们年轻，可能我们在主里面时间短，小看我们。但是你自己要在你的言语，这地方言语就是你要谨慎你所说的话，不要乱说话 ，speech， 你的言语。一个年轻人可能说话冲动，比如说年轻人讲话冲动，但是你却不一样，你是讲话却是谨慎，不是要你少年老成，而是讲出是合乎神的心意，给后面劝勉教导那些侍奉是相关的。所以你虽然年轻，但是讲出来的话却不年轻。但是我们也不仅仅停留在我们的言语上，讲话谨慎还是相对容易一点。我见到我的一个老同学，他师弟比我小，他27岁的时候做了心理年龄的测验，测出来是72岁。他讲话很小心，非常谨慎，非常滴水不漏。我们说你真是测出来72岁一点不过分，我们称赞那个测验方法非常准确。72岁，哇！这样的我们的客观性，不只是讲话小心而已，他 说你要在言谈要行为上言为心声，你里面的行为要表现出来。说话小心，这个相对可能还能够控制住，但是你的行为，你今天可能被认为冲动蛮干，做事情不思前想后，但是这你的行为要表现出来，跟你的生命相称，让别人可以尊重你。这个行为不是故意坐在人前内心进行的行为，这个行为是因为里面对神的敬畏产生出来相应的行为。别人看着你的时候不是装出来的，是里面真实对神的敬畏，真实对他人的关怀，年纪轻轻的却能够关怀，去别人看来年轻人不太会关怀别人，只顾自己，但是你却关心着我。我最近被几个年轻人关心的，我都感到很惭愧，但是心里非常火热，非常喜悦，非常开心。年轻人居然会问我们打电话说，牧师你有没有囤积一些东西，来问师母有没有囤积一些东西，我们没有囤积，他说我们家多买了，万一有遇到饥荒了不怕，我们家多买了，但是我也不鼓励他囤积嘛。但是看你很关心，还有一个姐妹跟师母说，我们是开餐馆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这里春天下的饥荒我们还长了好多东西，我们是开餐馆，年纪不大。哎，我就看这年轻人还真是，我们不应该想啊，行为还行。大家不知道昨天在这里发生，今天努力这里啊，你们坐的座位昨天都被搬开了，你很难想象。然后上面的灯你看就很亮了，平时你们往这里看，还再往上面看，那个灯啊，你看都很多的很亮，也是格外亮。昨天我们在这里的升降机把这个你们坐的座位都搬开了，升降机升上去把那个灯放下来，你很难想象这需要多大岁数来做，不知道啊，可能猜不要你猜。在礼拜三晚上，有一位资深的弟兄60多岁带领一个30多岁的弟兄在 NPR 那边换了这个灯泡，60多岁带30多岁，但是昨天在这里是30多岁的一个弟兄带10几岁的一个弟兄在这里做，30几岁哦，第一次升上去的时候，我在那里我都把他录下来了。第一次升上去的时候，他有一点紧张啊，而且他爸爸轻轻告诉我牧师，他有恐高症。你知道升到上面往下看的恐高症的人头会晕的、啊。这个年轻的小弟兄，上去第一次他手抓得很紧，有点紧张。后来几次以后，他可以蹲下来帮那个哥哥还是说，就帮他递东西，因为需要两个人上去，因为一个在弄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帮他递东西，两个人配合天衣无缝。我在那看的时候，真的惊奇啊！10几岁孩子可以做这样，恐高症的孩子升到这么高的地方。我爬过换那个灯，边带的时候那个灯换过，我在上去的时候，我是楼梯爬上去发抖啊，楼梯会动，动完以后真的脚会天然的发抖。你往特别往下看，一个地方说不是别往下看。往下看头晕，真的掉下来，不容易的。但是这段线上去呢，要比边站换那个灯要难得多。他又高出可能1米多2米。不要小看年轻人呐、啊！昨天我不是昨天以后才不小看年轻人，我觉得哦，10几岁会做这个事情，回家做个午餐的时候就跟你们两个孩子讲了，有个弟弟啊，有个弟弟，我们孩子的弟弟啊，有一个弟弟啊，第一次线上真的是很紧张了、啊。但是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五次不知道多少次了，多少次，升上去以后，他很自如地帮助那个哥哥递东西，还有说有笑下来的时候，我特别把录下来送给他妈妈，让他妈妈自豪。我们的行为可能真的是会让别人不敢小看，所以我们要活出里面从神来的那种勇敢、镇定、淡定，特别在这样的时代里面。很多人惊慌，我们暂停。美国最近统计是18岁到29岁的人对疫情很紧张，这个大家可以网络上去看，那个统计数据居然比65岁的人还恐慌。哦，说这个，有一个弟兄昨天跟我说，可能65岁的人可能不太看新闻，不太知道。啊、哦，我不会完全同意了，也会看，但是有可能人家不知道，怕这种可能性当然有，但是统计出来是18到29岁的人恐慌。 同方人数百分率要比65岁以上应该担心的、应该小心的，他更担心，年轻人更担心，那这样不太好，你很难让我们尊重你18到29岁这么慌。有医生告诉我，这是没有疫苗的感冒，是年轻20几岁的，你不用太担心，只要你身体健康。啊，我想这个还是很有道理，不是不要小心的，但是65岁啊，根据 CDC， 60岁以上的应该小心，这是对的。我们也鼓励60多岁的弟兄姐妹在家里的网络和其他人传道。年轻的人，他可以在他的言语、他的行为、他的爱心，别人看为他自私自我的时候，他去关心周遭的人，他有信心。他这个信心表现出来是因着信靠神，他有内在平安的见证。别人恐慌，我不恐慌，我因为不恐慌是因为神的缘故，不是因为故意做别人里面说话这些人都发抖了，你装不出来。但是你不进去强迫，你要知道这些故事每个人都有需要，你不要囤积。你年纪轻轻爬了囤积，有人都爬到年纪是轻的，但是爬上去把一袋一袋米拿下来，在家教或所里面发生的照下来，都让人看了很难过、很心酸了、你是有力气可以爬上去，年轻人不要这样子。我们在作为年轻的人，我们要因为有信心对神，在特别在这样的时代里面，会显出你不一样的见证。不单对年轻的人，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特别在饥荒、瘟疫、战争这种地震恐慌的时代里，信心使我们能够真正有平安，信心使我们得胜世界。神借着圣保罗、圣徒彼得、使徒约翰告诉我们，信心得胜世界。清洁，这是指道德生活，清洁里面纯净 purity 纯净的心。年轻人很容易受到情欲的试探，特别在这种网络的时代，许多弟兄年轻人经常在网络上看一些不该看的事情。 purity 纯净纯洁是这个时代非常非常大的难得的事情。如果你作为年轻人，你却不在网络上看不该看的事情，即使看了很快的悔改就认罪，你会成为别人的榜样。昨天有个弟兄打电话，晚上说牧师要打电话给人认罪，我以为他在罪我什么，这是一个很具体很展现的弟兄，突然间要跟牧师说他不是认，跟我认罪，原来是忏悔。我说什么事情？我很紧张。他说没有，因为在家里上班闷着，然后就看了很多卡通，浪费了好多时间。你还又不在那？他说浪费时间，然后今天来给我打电话来忏悔。哎呦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工作压力大，憋在家里闷着看好卡通。我都觉得可以原谅，可以接受，可以超。放过自己，他要认罪。哎呀，我说好好好，我说有点像路德，当年路德在修道的人，不断的认罪，不断的认罪，才能老师说好了好了。我很感动，清晰。还有一个年轻人，更年轻一些，他在网络上看不该看的事情，他打电话来说，牧师能不能作为监督的人？我软弱，看了些不该看，我心里很感动。今天我们知道百分率有多少年轻的人，特别弟兄，看不爱看的事情东西。但是这位弟兄他看的时候内疚得罪神，他怎么知道需要找人来监督他？他很有智慧的要找人监督的。这就是在清洁上来追求，虽然年轻，但是在清洁上这种追求他会成为别人的榜样。还有前一位神学生的弟兄，他很年轻，真的很年轻，读神学，他里面有一些那些性取向方面的文章，这个弟兄非常好，他主动来找牧师，你能不能做我网络的监督人？我还搞不清网络监督怎么做，他要求我做网络警察。我说怎么做才好？你在家里看电脑，我怎么知道？他说有一个软件叫 Covering Eyes， 立约的眼睛。他说我一上网，你的屏幕上就会出现。啊，这个倒是软件很好。他说能不能你当做我的 partner， 就是我一上班你就看见我看什么。哎呀，我说当然可以。他说这样对我监督意志就监督很大。我很感谢神这个弟兄，我当然答应了，我很佩服啊这个年轻人。他在神学中神学之间就我做多年他的网络警察。之后 最近我看到网络上一篇文章，那些非常好的文章，他服侍好多人，现在也成家了，他也在中视大使用他，我非常感谢神。年纪轻轻的时候发现自己有情欲的试探，他去面对，他回家去面对，在清洁上追求，这个是很难得的。我也告诉其中一位弟兄，你年纪轻轻这样的来刻不及心的对付你的生命，我说像你这样的对付得胜以后，你将来好好站起来见证，就像 Chris Bjorn 一样，可以帮助很多很多年轻人。不要小看他们年轻，这些愿意在自己的言语、行为、信心、爱心和亲切上，在那里操练长进的人，他会成为很多人的榜样。我们来继续看，在侍奉上的心智和他的长进，他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指点到我来。那时候我还没到一个所，你要。你不要轻忽所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预言在众人的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且必要再次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他吩咐提摩太，他的侍奉上的心智要以什么事情为念？他的心态、心智应该是什么样子？他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，这都是话语的侍奉。宣读就是在这里宣读神的话语。有这样的心智，以这样的心智宣读神的话，就是一个权柄的宣告，不是他自己的权柄，乃是神话语的权柄。像以斯拉站起来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众人就起立。我们这里非常好的传统，读经的时候大家起立，非常好。耶稣在神殿里面也是读以赛亚书，宣读神的话语，所以大家不要轻忽读经那个时刻。读经不只是啊，我就上来随便读，甚至错别字，那些都是不够慎重。圣人终于在这里打开神的话语，神的百姓站立是对神的敬畏，然后读神的话，宣读要听来，好好宣读神的话。劝勉这地方也是讲到的应用，跟后面的教导都是要把不但宣读神的话语，还要把神的话语讲解清楚，应用在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。不管在小组里面带查经，在主日学里面教导，还是在家中里作为父母引导你的孩子。都是宣读神的话语，要解明神的话语，应用神的话语，话语是否。虽然我们年轻，但是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上做得好，别人也不敢小看你。我非常感谢神，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很能干，在话语上非常能干。我们上周去礼拜五，感谢神，我们有机会到一万一个新区，一个年轻的弟兄来带领我们查经，遇到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。我心里还有点点担心他会不会回答，哦，原来他回答比我预想真的好了很多，可以说接近家的水平。你怎么会让别人会敢小看你呢？这些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激励。我们中间有些年轻人前不久打电话告诉说，他在自己私下在看加尔文的《基督教要义》，他在看路德的《加拉太书解经》，年纪轻轻30多岁。哦，这边哪里肃然起敬？这么年轻，对主的道这么渴慕，看圣徒对神话的诠释，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，你说那我们会怎么想呢？我后来告诉，实在忍不住对他的喜爱，昨天晚上告诉这位弟兄，在他认罪的时候，我却告诉他，我说你就让我看见，我只要牧养一两个像你这样的人，我死了都值得。我直接告诉他，他本来认罪了，没想到我这样鼓励他，因为我首先被他鼓励。我看到在这种乱世当中，还有人在那里看路德的，他不是神学生，路德的加拉太书解经，他在看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。哇，你瞒点别人什么不好吗？大米家有没有卫生纸有吗？你怎么会这样看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呢？可不出话语。所以我们年轻，我们不怕，但是我们渴慕主的道，专注神的道，去明白圣徒里面那些最好的头脑、最好的生命怎么来诠释圣经。你在那里去进入去穿越，别人真不敢小看你。所以一定会有你对话语上的专注，来成为别人的榜样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教会好多教师、好多带查经的都年纪相当轻，有些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带领我们。 也不要忽视所给的恩赐。这么在后书里面讲了要如何调换起来，后书一章六节里面保罗和众长老在提摩太身上 案例的时候，按手的时候，就是甚至我想就是他的案例的时候，恩赐神借着这样的机会加给他，使这个年轻人得到神给他的恩赐。保罗让他不要害怕，要如何调换起来。神会超然的赐给我们属天的恩赐，让我们来侍奉。所以我们不管年轻年长，我们只要有心智，神会赐下相应的恩赐来帮助我们。提摩太的呼召，他的装备，他的差遣，都看见神圣的工作在他的身上。所以我们不以年纪来判断人，相反看到他专注神的话语，我们就看见可以值得我们敬重。第十五节，这些事你要殷勤的去做，你不但不是一会儿做，要勤奋的去做，殷勤的去做，并且在此还要专心。你不让他殷勤的做，非常专心去做这件事情，使别人看到你的长进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中间真的是有这样的人，他真的很殷勤很专心在那里专注渴慕神话教养自己的儿女，这些专心做，将来能看出你的长进。第十六节，我们来思想第三方面，不但在侍奉上，不但在生命上的榜样侍奉心智和长进，也要看恒心谨慎自己的生命和信息。第十六节很重要，特别第十六节啊，你做教师的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并且这样行，既能救自己，也能救听你的人。这地方很重要，是去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。In that information, watch yourself and your doctrine. Watch your life and your doctrine. 要看看谨慎你自己的生命和你的教导，你生命和你的教义。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在教义之前，特别那些在查经的做教主日学教导讲到在查经的，要看到我们的生命要在我们的信息之前。基督教的信息，教师不是照本宣科，我读过了神学，我看了几本书，我在教你，不是，那是照本宣科。这些信息要穿透你的生命，然后看看你的这些话语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。就像今天安在里面祷告，求主可怜我们是没有活出主的样式来，这种诚恳的祷告，生命穿透，话语穿透你的生命以后，这个道在你生命里面有功夫，然后你再教导别人。他不是在教授在教室里面好像传授知识传递，没有经过生命，只是经过大脑。基督教的信息是经过你的生命再传递给别人。使徒保罗也是一样，告诉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28节，告诉以弗所的长老，你要谨慎，圣灵命令你做全群的监督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。神把群羊托给你，你要谨慎自己，然后再谨慎你的教训。以斯拉也是被呼召做文士教导，但是以斯拉他定制在那里考究神话，也遵循耶和华的律法，然后再将律例典章教导来百姓。那首先是考究，然后遵循，然后再教导。所以教师的重要条件是，非常重要条件是，教师必须明白所教导的，而且实践在自己的生命当中，然后再教导。这样的年轻人，我们不敢小看，他懂真理，他也实践真理，他才教导。绕过了实践真理，直接教导那种生命，你的教导不但不能够建造人，相反倒有更大的亏损。年轻不怕，年轻如果在生命上，在侍奉的心智和长进上，在你的行为跟你的信息的一致性上，如果做出你的榜样，别人不敢小看你的年轻。就像来帮助我们用提摩太的信息来勉励我们，不但我们中间的年轻人，也是每位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好好活出生命的见证，在年轻的时候用力气来超出的喜悦，在我们的侍奉心智和长进当中，不断的显明神在我身上的工作，然后恒心专心去做，活出来的生命会见证出。Charles Stubb 是剑桥七杰之一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传道人。他21岁，他从小就在一个中学，家庭很好， 要侍奉在天津教中。他服侍主几十年服侍，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将自己最美的生命奉献给主。他娶了妻子林权，在天津的时候有个女孩子叫普希拉，娶了这个富翁的孩子，他是高富帅，但是娶他的时候告诉他，你要变卖那些你爸爸给你，他爸爸有钱给他，他爸后来信了主了，钱给他，那时候就已经2万多英镑，这是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，20世纪初的时候，他已经2万多、3万英镑，巨大的财富。这位新娘告诉他，你要把这些财富捐出去，我再嫁给你。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新娘？ 有没有听？听不太清楚吗？他说你要住下那个少年观，但是那个少年观是悠悠住住的，你要把这钱 捐给就是我不用，然后我再嫁给你。这还嫁了新娘，果然他们夫妻牧师生活，年轻的牧师生活在天津，在许多地方或者在其他国家，真的几十年被主父使用，写出年轻的生命非常优美。他们不但没有学识，更是他的生命奉献的生命，舍弃的生命，让别人看见主，真的不敢看，不敢小看他的年纪。我们基督徒人，因为这些在这条期间，很多人做我们的榜样，这些都是适合我们的。我们的主题上被这样的心灵接触过，他们像耶稣一样把青春最美的生命奉献给主，然后来纪念我们年长的一起来奋起去追，不管疫情多么紧张，我们仍然有一群忠心跟随爱主的人，将自己最好献给主。 亲爱的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虽然疫情肆虐，但你的百姓仍然很专注来敬拜你，无论在会堂中，无论在家里，你都给我们专注的心来爱你，来敬拜你。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借着使徒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，也勉励为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不单是年轻的，我们年长年迈的都一起蒙主的激励，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众人的榜样，我们侍奉的心智和长进都可以让人敬重，我们的生命和信息都可以一致来影响我们的时代。奉耶稣名求， 请你站立唱首歌。